东二环东四十条桥到东直门桥由南向北，东二环广渠门桥到朝阳门桥由南向北，西三环苏州桥到丰益桥由北向南，东五环五方桥到远通桥由南向北，交通压力是比较突出的。另外呢，在快速路方面，建国路国贸桥到现代城西路由西向东，建国路华贸东路到西大望路由东向西，以及学院路的西土城路到北四环中路辅路由南向北啊，这些路段呢平均的运行速度都低于每小时20公里。以上信息由北京交通广播为大家提供，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注意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本节目部分资料由北京市方志馆提供。 北京时间19点07分整，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赵亮。今天的打开文化之门，我们将以一首诗来开场。回边却指城南路，一线天街入云去，懒衣智障登天桥，酒家一灯红渐招，登楼一顾望，茫茫何迢迢，双潭郁郁树如髻，破空三道垂红腰。这首诗啊，来自清朝乾隆年间的著名诗人黄景仁啊。这首诗呢，叫做《元夜独登天桥酒楼醉歌》。从的这个诗的名字上，大家就知道了啊，这是在天桥上写的啊，是在天桥酒楼喝醉了之后啊，写了这么一首诗。非常生动地描绘了京城中轴线上的天桥南大街笔直长远这样的一个姿态，以及天坛仙农坛的苍松翠柏的韵致，还有天桥南三道水渠拱形闸口的雄伟姿态啊。那大家一定猜出来了，今天我们还是要说天桥啊。那么之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曾经和大家说过一次哈，在5月18号呢，天桥印象博物馆即将开馆，跟我们见面了。那么那一天我们聊得特别开心，但是还未尽兴哈。今天我们再次有幸啊，跟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小强啊，小强老师您好啊，已经在我身边了。 听众大家好，我是小强。 哎，再次把我们北京天桥盛世投资集团副总经理郑义成先生请到直播间。您好，郑总。 嗯，大家好。 嗯，再把郑老师请来哈。今天呢，我们其实有点接着上次那个话茬说啊，上次我们属于这个广泛的谈了谈啊，也比较有广度，关于咱们天桥印象博物馆当中的几个重要的这个展区啊，它的内容，我们其实上一次比较重点说了一下这个皇家 民俗 皇家文化也说了一些， 对 吧？ 皇家和民俗。 今天啊，我们将采取一个很特别的角度啊，今天我们说的是文人之桥，这是天桥印象博物馆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那说文人之桥了，我们就得请一位文人啊，欢迎一下来自北京人艺戏剧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刘林老师，欢迎刘老师。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个跟刘老师相见呀，多亏了咱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跟北京人艺的这一次联手哈。那一天这个我们下午的这个仪式举行结束之后哈，我们就是特别好的啊，要有深度合作。怎么深度合作？我们得了解人艺啊。此前 去过一次啊，咱们仁义的这个博物馆，那真是就是走马观花啊。当然那天时间也比较有限，但是有刘林老师给我们来讲解，确实哈、让我感受到了仁义非常悠久的这个文化，而且呢，我对刘林老师的印象也特别好，特别希望让他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见面啊。首先，他对仁义的历史非常的了解啊，他做的工作就必须得了解这些东西，而且呢，这恨不能是这个这个每日三省吾身是吧？就老得背这些东西是吧？ 主持人过奖了，过奖了，我也是来学习。 再有刘林老师呢，他其实对仁义的历史文化也特别的热爱，我能够感受到啊，他心中的那份情谊啊，那种情感。所以今天我们就把二位老师啊请到这个直播间当中来。我们今天呀，给天桥印象博物馆和仁义戏剧博物馆啊，我们来一次嫁接，好吧？啊，首先我们相约5月18号哈、啊，我们都到咱们这个天桥印象博物馆，哎，我们要实地的去看哈、啊， 特别期待。 哎，那今天我们就怎么样的相接呢？特别的棒，因为今天我们说的天桥印象博物馆当中非常重要的这个天桥是什么样的桥呢？那就是文人之桥， 对，文人墨客在天桥， 嗯。那么还是我觉得还是先请郑先生给我们介绍一下吧。咱们天桥印象博物馆，在文人墨客这一方面哈，这个文人之桥这一方面有主要是怎么样的一个设计，怎么样一个展出啊？ 其实这个上回咱们提到哈、啊，就是从天桥的历史，它是从元代就开始这个兴建的，然后真正的这个兴盛啊，是在这个清末明初。 对 啊，这个阶段，其实呢，在这个阶段也是这个所谓的这个咱们文化最浓厚的一个阶段。从清朝开始呢，其实我总结哈，其实应该是三类的这个文人。第一类就清代的时候，比如说刚才主持人一开始提到的这首诗词 《黄九 人》， 对，黄九人，包括大家更熟悉的这个一顺顶 对、 这个还有一些比如说张蕴陶啊等等的。其实清代的时候，清初的时候吧，特别是清那个天桥还是一个这个怎么讲 风景很美的地方，文人墨客汇聚的， 对，所以他更多的诗词表达的还是这个景致和这方面的。这到这了这个清末明初的时候啊，更多的是这个社会的动荡，北洋政府和民国政府有一些这个演绎酸起来了，但是呢更多的加入了一些这个仁人志士，比如说我们上那个谁，这个邵飘萍啊，明白水 ， 都是在北伐 就义， 对，北伐胜利之前26年，我记得是，在那就义的，包括这个陈独秀和李大钊，我记得当时有这个北京市民宣言，啊，就在这个天桥区域的发放，应该说很多仁人志士的那个阶段，很符合那个阶段的哈历史背景。还有一些呢，就是到这个解放前后，我觉得更多的是怎么讲呢？应该说我们的人民艺术家了。 对 啊，我觉得比如说最首当其冲的就是老舍先生，老舍先生的作品其实也应和了今天两个博物馆的这种联姻啊， 有很多是在仁义的， 对对，其实还有比如说像张子熙啊，像这个张恨水啊等等，其实我觉得这更多的是一些这个知识分子或者这个人民艺术家，所以我觉得从历史上讲，在最兴盛的时候可能有三类这种这个文化人的这种聚集。 哎呀，听完您这介绍，我觉得又坏了，今儿又说不完了。那天说 太多了， 一期节目说四个桥啊，有点费劲，这一个桥也有点说不完啊。好， 咱们还说仁义，因为仁义这块，就刚才那个包括郑总也说了，其实跟这个老舍先生有很深的渊源。 咱们挑重点啊，然后也选取几位重要的文人墨客，咱们来实灵着说，好吧？ 仁义跟这个天桥有关的文人墨客，您觉得谁能算上呢？该算上。 回忆起来吧，其实仁义的这些前辈艺术家们应该有不少位都曾经跟天桥有特别深的渊源。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吧，仁义一直是有一个艺术准则，有这么三句话，可能大家也都听过哈，叫深厚的生活基础、深刻的内心体验、鲜明的人物形象。这个是仁义所有的导演和演员共同追寻的一个艺术创作准则。那首当其冲就是深厚的生活基础。所以作为这样一个人民的艺术剧院，从一建立的开始呢，导演、院领导就是在倡导一切从生活中来，生活是我们创作的一个这个汲取的素材。那天桥呢，作为这样一个 百姓中下层人民聚集的这么一个所在哈，自然就给仁义提供了非常丰厚的这个养分，尤其是建院之初这个龙须沟的创作。 嗯， 这个说起龙须沟呢，其实仁义的演员先后有很多次到那儿去体验生活。 哦， 因为他最初的创作是在1950-51年左右。 嗯， 那个时候是属于老仁义的阶段。 嗯， 就是后来52年的这个仁义呢，是属于专业的话剧团的剧院，老仁义呢是一个综合性的院团。 嗯， 所以龙须沟的最开始的创作是在老仁义。 嗯， 那个时候呢，导演焦先生呢还没有到仁义做， 就没有正式到仁义工作， 没有正式调到仁义。 嗯， 他是在北师大文学院做院长。 哦， 对，他是被老仁义的院长李伯昭邀请到仁义来创作这个龙须沟。 嗯， 所以呢，这个龙须沟剧本的这个是属于在老舍先生写之前完稿之前，导演就要求演员到龙须沟先去体验生活。 嗯， 对， 这就天条了。 对对对，所以就开始跟天桥发生了这个很多有意思的故事。 嗯， 所以这里面呢， 这个咱们待会儿再说， 待会儿再 说，待会儿再说啊。咱们先跟大伙儿强调一下，今天咱们节目仍然有互动，别让我们说不完啊。咱们互动还是有的啊。这个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平台还是等待各位来跟我们进行互动答题啊。那么如果上下半段的题都能够答对啊，各位听众将会有机会获得新近出版的幽默文库系列丛书，一共是4本，包括了鲁迅先生和老舍先生的幽默作品选，还有被称作叫古人脱口秀集锦的现代口语白话本《世说新语》和《舌滑录》啊，咱们的奖品也是非常的有文艺气息啊，也有老舍先生的作品。 对， 欢迎大家踊跃来跟我们互动。来吧，小强，先留我们出上半段的题吧。 哎，嗯，这问题是这样的，跟咱们仁义有关系啊，也跟天桥有关系。 哎， 就是 这题还挺讲究的，是吧？ 就是老舍先生啊，为仁义创作《龙须沟》《茶馆》等话剧，这个大家就很知道哈。但他呢，其实是天桥的常客。有记载哈，说老舍先生曾经为了一位演员去过天桥的大通铺的大车店。 呵， 这个是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哦， 那么我想问这个演员是谁，我有这个3个选项。 嗯， 一个是侯宝林先生。 嗯， 一个是于世之先生。 嗯， 一个是新凤霞评剧皇后。 嘿，这全是腕儿啊，是吧？ 是为谁呢？是侯宝林、于世之还是 话剧界？ 上去都有可能， 都有可能。对呀，啊，哎呦，这个答案我不知道百度能不能找着哈。来，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平台等待各位的真知灼见啊。好，那我们下面就开始聊我们的文人墨客在天桥。来吧，咱们实灵着说。来，小强给我们拆个头吧，你觉得啊？ 我觉得先说就是刚才你念这首诗的这个人吧。 啊， 这个郑总对这个黄景仁有多少了解？ 其实黄景仁啊，其实他是乾隆年间的人， 对， 然后是江苏人。其实有几个特点啊，一个他是首先是这谁，黄庭坚的这个后代， 对， 后裔，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嗯， 另外一个，这个人的性格特点啊， 嗯， 也比较鲜明。 嗯， 一个是比较豪爽，爱喝酒。刚才主任提到那首词里头啊， 嗯， 醉歌， 对，醉歌， 天桥醉歌， 嗯，是比较 豪放，喝醉了写， 能喝酒又豪放，还能写诗，这是清代的这个李白。 嗯， 对，他清代，他自己 自称 誉为是清代李白。 嗯， 这么一个人物。 但其实他的这个身世啊也不是非常的顺利啊。 啊，对， 生活方面也 他35岁就故去了， 是吧？ 对，他 是挺悲酸的这么一种身世， 一生不得志等于是。 嗯， 但他诗作确实非常非常好。 嗯， 在这个清中期来讲，他的诗作应该是很特别很突出的这么一位文人。 嗯，上次节目当中那个小强老师特别强调，特别想说，一直没说上。就是一顺挺， 对 啊，就是一宽啊，他特别推崇这位大家，是吧？ 酒旗戏鼓天桥市，多少游人不忆 家。 这一句特别有名的诗就是他写的。 哦，就出自这个一哭庵。 对， 是吧？ 他这个天桥曲总共有40句，这是其中2句，非常非常， 哦， 非常的棒。 行，那说到这个一顺顶一哭庵哈，咱们来听听这个著名的相声演员啊，也是现在是主持人啊，徐德亮啊，这是跟我们 也是仁义的女婿， 哎，也是我们这个北京电台的老人，是吧？你看这又找到一个姻亲。来，我们来听听徐德亮是怎么来说一顺顶的。 这个一顺顶啊，有一个印叫五岁神童六声会意四魂诗集十顶游踪。怎么意思呢？5岁的时候江南战乱，他与家人就失散了，落入到啊长毛贼的手里。长毛贼是谁？那是太平军啊，这个清朝人，哎，清政府污蔑说是长毛贼，其实是太平军。 啊，结果还生还了。曾格林沁一瞧肤色白皙，这小孩怎么那么好，抱在他膝盖上就问，你到底是谁呀？呼，曾格林沁啊，虎将啊，虬髯啊，大汉啊，又是那个地位，这小孩丝毫不怕，当当当当当当就说出来了，我是谁谁，我们家怎么怎么回事。呵，曾格林沁瞧这孩子好啊，那你认字不认字啊？就这么个小孩，索性把平时所背的四书五经当当当当就背了一遍，连一个课本都没打。大家伙一瞧，真是神童，所以五岁神童就得了神童这外号。那古人呢又比较信这个轮回，这个易顺鼎啊就认为自己啊是明朝才子张陵的后身，就是当年的张陵死了以后托生是我。他后来又通过伏击业等等，这种当然是迷信了啊，结果考证出张陵的前身是王子晋王云守，后身就是张传山张春水陈春浦。好，六个人都是我的前身，叫六生会业，我是有鬼才的，哎，我是鬼才，并且把自己的诗，哎，编了四本诗集，叫《魂北集》《魂东集》《魂南集》《魂西集》，都是鬼魂的魂啊，叫四魂集。他呢，游览南北，哎，什么泰山、峨眉山、终南山、罗浮山啊等等吧，十大名山都踩在脚底，所以叫十顶游踪，十个山顶都有我的游踪。那这人多有意思，放浪形骸，一辈子不会做官。他在北京的时候就经常的捧女艺人，逛天桥，哎，做诗文。那么天桥曲，垂柳腰肢全似女，斜阳颜色好于花，酒旗戏鼓天桥市，多少游人不一家。天桥桥外好斜阳，莫怪有人似已忙，入室一前看西子，满村蝶鼓唱中郎。这个天桥曲呢就流传了下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好啊，张成，我们听了一段啊，这个仁义的女婿啊，徐德亮先生啊，说了说易顺鼎啊，不过这个有一句口误哈，这个亲王叫曾格林沁、啊， 曾格林沁， 哎，曾格林沁啊，他这个口齿那一下没太说好啊，咱们给纠正过来啊。通过他的介绍，我们知道啊，这个易顺鼎是神童啊，是吧？ 太厉害了 啊，厉害啊。那咱们接着往下盘点啊，咱就不细说了，咱们今天 清朝的，咱们就翻篇 啊，点到为止。这个民国时期这个啼笑姻缘，这可了不得，是吧？ 这个完全是说天条，我觉得这个。郑总，你跟我们说说张恨水的啼笑姻缘。 对，我觉得啼笑姻缘应该在当时应该算个现象级的这个事件了。我觉得，首先说这个作者啊，这个张恨水，这个我觉得他应该是代表了从天桥走出去的这么一代这个艺术家的一个这个代表。应该说，这个张恨水其实写的这部小说，我觉得。从两个方面看吧，一个就是反映当时的环境。我觉得他应该写的应该是在这个北伐胜利前后那个民国那个阶段，另外就是以天桥那个区域为主题的这么一个刻画，所以他应该是反映了当时的一个社会的一个现状。另外一个呢，其实也反映了天桥的一些特色，包括它里边的人物。其实这个《跳音乐》里的这个几个主人翁，其实讲的是一男三女的爱情故事， 对 吧？ 其 实那天我还看了一下，其实你说这几个人的这个特点哈，你说这个男主人翁这个樊家树啊，他其实是一个杭州人， 对， 进京上学求学是吧？三个这个跟他这个有这个爱情关系的这个女士啊，比如说卖唱的这个沈凤喜， 沈凤喜 啊，他这个人物其实就是源于天桥本身的这个实际的一个人物的一些故事。还有呢，就是说比如说这个何丽娜，啊，还有这个关秀姑，关秀姑应该是武行的，是个侠女。其实这些人物啊，也是当时天桥整个人物生态当中的各个方方面面， 就是在天桥都能找得到， 对，都有这个生活基础和人物原型， 嗯， 这样，所以他这个应该说， 从大的环境上和这个人物的一个个的刻画上头，应该说是这个比较全面的反映了先天桥的一个现状。 在咱们天桥印象博物馆当中，有没有对张恨水有专门的？ 对，我们对张恨水先生呢有一个单独的介绍，另外呢提到《姻缘》这本书的一些这个原作啊，当时留下来的一些这个书啊，一些作品啊，我们当然有一些展览。 其实《啼笑姻缘》还这个本身它这本书是很精彩，而且因为这本书所引发的一些故事啊，在今天我们来看都是非常有趣的传说，而且这本书也又影响了很多人，其中就包括仁义的老演员啊，我们说那位特别特别牛的啊， 杜二爷， 哎，对，杜二爷能把哎，你看这小强老师，这就非常标准的北京话是吧？ 段儿爷， 不一定以为姓段呢， 段儿爷 是吧？哎，这段故事啊，就得请刘林老师来给我们讲。但是我们上半段时间还有限啊，咱们这上半段快结束了， 对， 咱们先把这个问题的答案吧。 啊，好， 小强老师难为我们这道题啊，这个 就是老舍先 生， 就是为了看这位演员的这个表演，然后他去了大通铺，是谁呢？是新凤霞。 哎呦， 因为当年新凤霞是在万盛轩。也就是现在的万盛剧场的演出，演刘巧儿一炮而红，那个大通铺的门口那个伙计都是就拿他当招牌，拿着新凤霞大照片，然后说你们住我们这店啊就不用走了，然后这个剧院特别近，你们可以去看。结果这个老舍先生就去了，差点就住那儿了。 所以你说这段故事也特别具有这个叫什么历史时代的风貌，对吧？您说今天您看角是吧，看周杰伦演唱会，您没法住大通铺是吧，住大车店，那怎么的是吧，这个高档的是吧，酒店啊。不过据说前两天周杰伦的演出也是跑到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哈，大家也挺辛苦的，就是说哎，你看在天桥啊看人民艺术家的表演得住这样的环境啊。 对， 行了，咱今天呀也不用住这个大车店啊，咱们上半段最后一点时间我们来听听最经典的吧，这个我小时候这我姥姥老听啊，叫巧儿 巧儿 我 自 由、 啊、 哎，来咱们听听这一段，咱们一会儿下半段接着聊。 心里都放不下呀，因此上我偷偷地就爱上他呀。但愿这个年轻人呐、啊，他也把我爱呀。破了门他劳动，我生产要织布。我们学文化，他帮助我，我帮助他，终于对模范夫妻礼乐成家呀。来在了桥下边，我用目光看呐、 漫步在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总会有源源不断的惊喜。邂逅墨尔本活力多姿的艺术文化，古建筑群带你穿越回淘金热时期，登上深入云端的观景台，欣赏露天城市美景。气势磅礴的十二门徒岩记录着自然的奇迹，还有归巢的小企鹅在菲利普岛等你。赶紧拨打400-600-6666或中青旅遨游连锁店咨询。遨游旅行 APP， 年轻人的家庭旅行，www.遨游.com。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月嫂、保姆、保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免收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 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咨询电话95081。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潮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情系国人中国风，夸墙泥赞墙布，强强联合把这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度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享信誉重环保，神州处处夸美潮。 美潮 Miracle。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 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不太慢。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我七点六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本节目部分资料由北京市方志馆提供。 好，北京时间19:31:53，欢迎各位稍事休息，继续回到打开文化之门，我是赵亮啊。咱们5月18号就要开馆了，天桥印象博物馆，这当中啊有很多的文章，很多值得看的文化啊。那么今天我们仍然是非常有幸请到了北京天桥盛世投资集团副总经理郑义成先生，再次欢迎郑总，您好。 大家好。 另外是非常重要的啊，今天我们怎么打开天桥这门呢？我们是从仁义那边进去的。因为我们今天要说文艺啊，文人之桥了。欢迎一下北京人艺戏剧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刘林老师，欢迎。 好，听众朋友们好。 还有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小强老师。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强。 上半段咱们说了一半哈。 对。 特别好的拴了一扣是吧。这个段儿爷他怎么着啊，通过拉大幕啊给我们上演了这么一出戏啊。这很早以前就听过说人艺的戏特别棒。连这拉木的都有戏，嚯！我就是不理解，特别不理解啊。所以我们下半段一开始先请刘林老师把这课给我补上啊，咱说说段儿爷是怎么拉木的。 好的， 段儿爷他等于是因为提小姻缘才记住 这个行 业的。 接着这话茬来啊， 可能是他本身也是天生特别喜欢戏。 对， 这个杜爷在仁义确实是个人物，因为我听很多同事讲过他的故事。 哦。 对，最著名的应该有三个故事吧。第一个是他爱攒节目单儿。 对， 叫戏霸， 特别喜欢节目单儿。对，以至于后来退休之后，他还出了书。不光是话剧的，京剧的，各种艺术形式的戏单他都攒。这个是一个，就是有很多这个听众啊，老一代的观众啊，都跟他有交流这方面。第二就是这个拉大幕的故事。刚才那个赵亮说，介绍时候他是一个演员，可以说他是一个演员，因为在过去哈，仁义有很多做行政的、做其他岗位的人，都时不常的会上台去客串一个群众。而且呢，效果还都非常好，因为这些人特别自然。形象呢，也都特别贴近那个角色。那杜爷就是这么一位，实际上他是仁义舞美装置组一个叫布景管理的这么一个岗位，就是司幕拉大幕的。对，但是呢，因为他特别喜欢戏，懂戏，研究戏，所以呢，他有点也不说魔障了吧，就是他那种精神吧。感动了仁义的很多人，特别是就说这个蔡文姬，大家都知道的，他负责蔡文姬的司幕，就说在这个第二幕结束的时候，描述的是蔡文姬离开匈奴要返回中原那一个场景。当时呢，这个 最后结尾的时候配的是胡家十八坡的一个唱段，伴唱开始，导演这时候就要求思慕在中间有一个词叫一步一远啊，足难移的时候，大幕开始闭合，在闭到差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完全拉上的时候，要求思慕停一下。为什么要停一下呢？这时候要求观众把注意力都聚集在蔡文姬的这个表演上，来体会他这种生离死别这样的一种感情。这时候呢，杜爷就是在那一时刻特别专注场上的这个表演节奏，他要听着这个词儿，音乐起，词儿到了那儿，他轻轻地开始动作拉幕。到那一句的时候他停下，导演要求停20秒、然后继续看蔡文姬的表演，到最后停了20秒，压合着这个词的最后一句，幕紧紧的关上，然后 就这么准， 就这么准。对，后来他就说，他说我是把我自己当做舞台上那个胡兵，因为胡兵有一句词儿叫文姬夫人一路平安告别，他心里在跟胡兵默念这句词，跟着这个词的节奏走，所以才能抓着那个节奏。当然还有其他很多故事。 我是听说了一个特牛的故事，因为你知道吗，就是我是没在剧场啊做过这类似的工作，但是在这个就是电视栏目我也做过副导演啊，叫这个观众导演啊，然后类似舞台监督，也做过这个现场导演啊，就是你必须得眼睛里啊，首先你得知道这个戏啊，其实一样，这栏目的它也一样，其实到就是你对这个整个的流程包括每一个细节你都得特别知晓，所以呢哪个地方要发生疏漏的时候你就能第一时间补上去。当然了你不补上去责任可能不是你的，但是这场戏它就砸了啊。这个段儿也有这么一个故事啊，我也是在材料当中看到的，就是有一次演虎符啊，第二幕呢就是在魏国的大梁城东门外，左边有这么一棵青松挺立啊，右边是一座小桥流水，这个场景是这么布的啊。然后呢换景的时候，第一幕换第二幕，然后那棵那个布景松树底部的那个木料突然就断了，这树就立不起来了。这个我看到这个时候我太深有感触了，就是当年我在这个辽宁卫视实习的时候啊，我们那时候那个舞台啊，它是由四块特别大的有机玻璃，特别厚，就特别厚的玻璃组成的。然后呢这玻璃是很结实的，你在上面演员跳啊什么都没事儿。那天就是一寸劲儿，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啊，有一块玻璃呢，它那三块拼好了，那块玻璃就差了这么一小缝，然后呢我们那个现场那导演说，来咱把这弄过去，他就脚往这玻璃上一放，还没使劲呢，一放他想把它踹过去嘛，往这上一放，咵这玻璃就裂了。就有的时候这个东西它坏了它就是一寸劲儿啊。所以哎呦，然后这个咱说段爷这故事哈，就是换景的时候呢，忽然之间就是那个木料就断了，就是那个松树，就等于这松树就起不来了，一时又修不好，那哪儿找去啊？那马上这幕就是马上就要开戏了啊，然后舞台监督急的就转圈，这怎么办？然后杜二爷本来是准备拉幕的，然后他一看这情况，他是跑到那个树的底下，就跪在那个台板上把这个松树扶起来了，然后用肩膀扛着。你知道他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呢？他说第一句话是快找人替我拉幕，非常明确自己救了这个急，他得把找人把他的这个工作完成啊。第二句话说的是，我说嘿，还愣着干什么，赶紧找黑布给我盖上。就这样就熬过来了。就是那场戏这是有多长时间啊，攒着那20分钟，生生的一动不动坚持的。你说这大树演的多重要啊，是不是？ 听你这么说我也好感动。 就是很多人说，哎呦这个我一演戏，哎呀能演的我就演人物，不能演的我就演大树啊。这是我们很多时候说这个小朋友谁有没有这个天赋都这样讲哈。所以其实如果你要读了段爷的故事，就是你会知道，如果你真的爱戏的话，演大树也是很难的，而且大树是很重要的， 没错， 不是谁都能演大树的。 演大树下面那块石头的机会更不多。 对呀、啊，对，所以从这个就是我们说他不是一个怎么说经常在舞台上活跃的演员，但是他的故事啊却一直在人意流传。连我这一个是吧，我这是门外汉，我都知道这个故事。 这么详细，所以我好感动。 确实，我觉得他的故事真是特别。 别特别的精彩啊。好， 咱们回到天桥。 对啊， 还得 回到天桥啊。再跟大家，咱们还得把题出来吧，是吧？咱这一下就回到天桥了。小强老师准备这题啊，真是煞费苦心啊。 对对对， 下半段的这个题是什么呢？ 啊，是这样，就天桥啊，咱们说有很多的这个杂耍啊，什么演绎的，其中有一个杂技演员，但是呢，当年可没有杂技这个词儿。 哦， 就杂技这个词儿呢，是有人最早提出来，是谁呢？我有三个选项，大家可以猜一下哈。 嗯， 一个是老舍先生，一个是咱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一个是杂技老艺人金叶琴先生。 哦 ，A、B、C， 您挑一个。 啊啊，杂技这个词是谁来命名的？ 哎，对，杂技这个词儿是谁来命名的？ 嗯，好，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平台还是等待各位的答案啊。答对题的朋友可以有机会获得新近出版的幽默文库系列丛书，一共四本，包括了鲁迅先生和老舍先生的幽默作品选，以及还有被称作古人脱口秀集锦的现代口语白话本《世说新语》以及《舌滑录》啊，欢迎大家来告诉我们您的答案。 我觉得咱们说好像就基本离不开老舍先生， 离不开 天桥，离不开老舍先生。 那当然啊，必须得说啊， 就是咱们在天桥印象博物馆当中，是不是老舍先生也很重要的一个 篇章 啊？ 对对对对，其实我觉得老舍先生代表了这个，真正说是他的作品反映的是北京的这个文，这个京味儿哈。 嗯。 但他这个作品里的人物，或多或少，我觉得都有天桥的这个影子。 嗯。 所以我觉得老舍先生的确是代表天桥的一代。 嗯， 对， 其实咱说这个最经典的茶馆吧，啊， 嗯， 因为那个茶馆，因为我是在看茶馆之前，我是先读到剧本的， 嗯， 啊，在读剧本之前，我根本就没有在剧场里面真正看过茶馆，他那个剧本的那个最前面的那种评书里叫百戏墨子，这话剧里叫什么？我说不好， 这我也不太懂。 舞台叫什么？应该叫舞台提示吧，就是说他其实是写 指示， 哎，舞台指示是吧？他其实是写给布景的人来看的，但是他写的非常的有文学性，而且让人一下子就明白，非常的细腻，是吧？这个舞台上摆着什么，这些东西是大小、颜色，甚至年代是什么样的感觉，他写的非常细致。然后呢，他就介绍这个茶馆，说这个茶馆它有几样的这个功能啊，跟我们今天我们这个听书看戏喝茶聊天的茶馆是不一样的。哎，我就猜想，是不是这个茶馆真的就是在那样一个时代，就在天桥，真的就有类似的，是吧？这样的茶馆，是不是老舍先生，就是在天桥采风之后，他就是这样一个很基础的这样一个灵感，他写出来了。柳林老师给我们说一下，是有这样的。 这个我觉得，还是应该跟老舍先生他身后的他的这种生活的这种积累特别有关系，因为当时我记得说起这个茶馆，仁义在排演的时候还曾经请过金寿申先生，就是做布景设计的时候也请过金寿申先生， 著名的民俗专家， 对，咨询他的意见。 嗯， 金寿申先生看了剧本里这个茶馆，他说这个不一定是太和当时的大茶馆，或者是某一家哈，但是呢，老舍先生描述的这个茶馆的情景，确实是那个年代这一类茶馆的这个典型。 嗯， 什么说和事儿的，什么这个谈买卖的，票友，都在这里面云集。 嗯， 确实是，我还记得他那个剧本的第一句话，现而今这样的大茶馆在城里已经不多见了。 哎，对， 那段描述真的是特别美。 嗯， 我发现一细节，您刚才跟我们说是老舍先生，跟我们说的不一样。您跟我们这个应该是怎么读？ 这个我以前也研究过哈，好像大家有的有争论哈。 嗯。 好像现在是这样的一个结论，两个读音都可以，就是因为他是。为什么是叫老舍或者是老舍，是把他的书青春的书哈拆成了两个字哈，书舍喻，然后应该是舍，据舒乙先生，就老舍先生的儿子讲哈，老舍先生生前呢，他自己自称是三声老舍 啊， 但是又有一部分人呢习惯称舍呢，应该是取这个舍得的意思。 嗯， 如果是舍呢，好像叫什么宿舍老房子。 嗯， 对，但是我个人的习惯好像总容易把它念成入声。 哦， 这个应该是两个都可以，最后结论是这样的。 其实这个你要读成老舍先生，就一下子感觉到这个人啊，我觉得有点距离感， 它是有历史年代感，然后好像有居庙堂之高那种感觉，是吗？ 我这个可能是受仁义前辈的 影响、 嗯、对，有一些仁义前辈习惯读这个音、 啊、 我就跟着走了。 哦，我一说老舍就觉得特亲近，是吧？这种感觉的。 其实刚才说到老舍先生哈、 啊、 我就想，就是到天桥就能看到那个万盛剧场，现在是老舍先生的一个题字，那个是、 哦、 等于是在咱们天桥那个市民广场的对面。 对对对、 嗯，那我觉得就是这是咱们得跟让那个郑思南说说这个天桥博物馆在哪儿。好，咱上的好像就没有说这个问题。 对，具体的对博物馆的地址啊。 其实天桥这个印象博物馆啊，就在这个天桥南大街， 嗯、 然后呢，在这个我们现在应该是北京的新的一个文化地标了，天桥艺术中心 啊， 它北侧这个市民广场的这个地下部分， 嗯， 它是半开放式的、 嗯， 应该是距离位置就在这儿。其实就是刚才这个小强老师提的，在万盛剧场的 对面， 嗯， 这广场下面， 对， 嗯， 广场等于上面就有八个那个就是八大怪的这个塑像， 对，对， 塑像的下边等于是地下， 对， 嗯， 大家其实到那儿之后一看，有一个建筑四面钟， 对， 嗯， 非常明显，就在四面钟那个位置，嗯， 四面钟，我觉得以后您有机会你跟可以再聊、 啊 那也是很好的故事， 对，有很多故事在里面。 这、 嗯、 刚才说到那万盛剧场啊，我觉得就得说这个。新凤霞跟这个老舍先生的故事，这个特别有意思。 嗯， 就是，好像说这个剧当时也是仁义的导演，这个夏纯导演帮着给导的，这个您有了解哈、啊？等于也是。 这个还真是我稍微知道一点，因为今年正好是夏纯导演诞辰100周年、 哦、 我刚好在做完他的那个展览文案、 哦、 对，嗯，整理了一下他的资料，那个大概是在1951年夏纯导演替北京评剧院来导的这个戏、 嗯 嗯 嗯、 实际上51年还是在这个我们仁义成立之前的时候、 嗯、 那个时候夏纯导演应该是算中央戏剧学院话剧团的导演、 嗯、 可能被邀请去导这个刘巧 哦， 是这样 的一段、 嗯。夏纯导演也是仁义的四大导之一。 嗯， 对， 嗯， 哎呀，这个老舍先生的诸多作品，其实都是能够感受到有天桥的文化哈、啊。但我觉得最直观的呢，就是茶馆，咱们不用多说了。还有一个特别直观的，这地儿它就在天桥边上，就是龙须沟嘛，是吧、 嗯？ 我小时候就不爱看龙须沟。我小时候，你像我们家那儿，也有什么这个，包括我记得好像我小时候就大家都排这个戏。我就看好多，我就不爱看龙须沟，我说这戏没什么意思，苦哈哈的。 你小的时候还在排这个戏？ 我说这有什么好看的，我就老是出戏。哎，就是可能这个小孩吧，他比较容易，我觉得哈，比如说这个什么评书故事啊，包括你舞台上打打杀杀呀、啊、什么孙悟空啊这些的特别爱看啊，龙须沟呢就看不进去。后来逐渐了解，我说这龙须沟，首先我说这龙须沟名字真的好听啊，不知道为什么 名字很好听， 为什么是个臭沟呢？这在哪儿？那谁郑总跟我们说，龙须沟到底是哪儿？ 其实龙须沟其实举形象点说，大家就明白了哈。就是坊间有个说法，就是正阳门呐、啊，相当于是这个龙鼻子，然后呢，到了这个天桥啊，正好是像这个鼻子的尖儿了。然后呢，这条水系啊，其实就是穿这个天桥的两侧，东西两侧，所以 就 看见 横穿天桥， 从虎坊桥啊、嗯、一直到这个龙潭湖， 嗯， 然后呢包括过了虹桥，其实这一看这两个湖又是这个曲线型的哈，就特别像龙的两个须子，所以由此得名龙须沟、 嗯、 其实很早的时候龙须沟是这个水系还是很美的，对、 嗯、 但是后来随着这个城市的变革，就是包括其实天桥啊，刚才这个大家现在都说天桥到底现在看啊，直观很矮。其实原来最早的时候看呀、啊，从南边往北看看不见正阳门，从北往南边看、 哦、 看不见永定门，它是一很高跨度的一个桥，一个拱桥。 嗯、 对、 嗯， 我曾经见过一张老照片，就是它的那个就是有推车的、嗯，推车的跟那个桥板的比例能看出来，那个桥其实还是真是挺高的。 对，其实刚才主持人一开始念的词里，我就有一句哈，就是这个，懒夷直杖登天桥。它不是溜达的， 嗯、 它是登天桥啊， 嗯、 还是懒衣这个服装，其实它是的确是一个很美的景致、 嗯。 后来随着这个城市的发展，包括后来铺这个青石板啊，包括修电车呀、啊，所以它的基座慢慢越来越平。包括当时的水系自身的一些问题，后来就慢慢的干涸。 嗯、 再加上这个到了这个真正这个清末明初的时候，演绎的这个人群的聚集、 嗯、 生活人员的聚集，所以自然而然的它就形成了一个怎么讲的，这个环境比较差的这么环境。 嗯， 其实解放之后呢，根治龙须沟大家都知道的一个故事，现在在看呢，其实就在我们现在恢复的永安路 啊，对，永安路， 永安路上，包括首都建国饭店呀、啊，我包括我们这个解放之后的一些新的建筑，都在那条路上。 嗯， 那等于说是，现在来讲，咱们的天桥印象博物馆其实也应该是在这个龙须沟的边儿上的，是吧？ 对对对对， 都是不远的， 可以这么理解。对对， 嗯嗯嗯。那其实这个 说到龙须沟，我觉得咱应该还说仁义的这些老艺术家， 对，特别值得 说。这得两回说。 对，刚才还跟刘林老师说的，我说这看龙须沟电影的时候，你别看那个电影啊，就是那老电影啊，这个画质非常的差啊。你要是从头看看尾看下来，我跟你说，这眼睛很难受的。但是就是想看，在其实那种质感，我觉得它更加重的就是在那样一个时代、那样一个社会里边，就是那种感觉，就你就觉得它离你有距离啊。然后这个谁呢？于世之先生演着程疯子，你就觉得他特别是那个时代的人啊。我小时候还不明白一件事儿，我说他这太厉害了，这演员，他是一个话剧演员，这知道哈？演电影首先跨界了。对吧？ 对， 之后呢，还在这里边表演曲艺，唱单弦唱的太棒 啊！ 后来我知道，小强老师跟我说，说那个还是配音是吧？ 对， 那是谁唱的呢？就那个声音是谁呢？ 叫金维元， 嗯， 是那个著名的这个单弦的艺术家，叫荣建臣的徒弟。 哦， 但也他也是很棒的，但他唯一遗憾就是只有这一小段录音， 哎， 只有这一小段，在电影里边的一小段录音， 还多亏了这个电影，要不然我们今天根本没有办法欣赏到他的艺术，是吧？其实咱们哎呦，这时间真是快哈、啊，我们这马上这差不多又要结束了，这样咱们还是先把问题答案给大家公布一下， 对对对对对 好吧？ 对、其实这个杂技这个词儿啊，好像有这个红十字这个听众答对了，是周恩来总理。那个他来命名的，为什么呢？说是当年啊，这个杂技呢，有人说要不叫杂耍，要不叫把戏， 嗯， 觉得这个名字确实是不是特别的 雅， 对，不雅。结果周总理然后就定下来了，哎，杂技这两个字， 就是这两个字哈。 当然，咱们刚才说到那个金叶琴老先生，他是现在还健在啊，九十多岁了。 哦， 我好像今天说那个是不是开业还要请他开馆，是不是要请他们来？ 我们希望请金老师，但的确是他身体的一方面的原因吧。 叫小老黑，当时的艺名。 好了，那今天我们确实时间有限啊，还是没说完啊，很多很多东西没说完。那这样，我们就相约5月18号哈，咱们天桥印象博物馆开馆之日啊。小强老师啊，刘林老师， 我会去现场啊。 哎， 也欢迎大家都去。 哎，我们共同到现场去感受天桥的文化哈。确实，我最后再谈两句感慨吧。我觉得，今天我们来看天桥呢，它在今天我们节目当中，我们看到它首先连接了两座博物馆。啊，它也连接了市井民俗与殿堂艺术，它也连接了文艺作品和文人风骨，更连接了历史的回眸和今人的视野。那5月18号我们就相约在天桥印象博物馆，我是赵亮，今天的打开文化之门就到这儿了，接下来是演艺群英会啊，谢谢三位老师。最后呢，我们就来听一听电影《龙须沟》当中于世之先生唱的啊，也就是说这个 金维元 配唱的啊，这一段插曲儿啊， 再见。 哎，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 再见， 再见， 再见。这才讲尽绝弯，撒手方知当啷的响，地动山摇，虎对铁惊，乾坤宇宙星。星辰顶，狼山半上一上仙，老天赐福。 北京电台北广购物在5月8号至5月11号期间订购任意商品，即送您418元北广购物周年庆购物套券。订购电话400015551，400015551，买东西就送您418元北广购物周年庆购物套券。